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撤销萨德、停止韩缅联合军事训练、废除兴农问题协议，巴依我范国民集会15号在首尔广场举行，由南朝鲜的民主工总、韩国进步联代等200多个市民团体参加的恢复主权和实现韩半岛和平巴依我范国民和平行动推进委员会主办。